我国的农业省农业研究院植物保护学研究所实现了新植物农药的国产化。研究集体按我们的方式开发了新的农药，并通过试用试验证明了其效果。该农药生产工序简单，电力消耗量少，生产成本低，驱虫效果高达 95% 以上。